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总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放下手中的平板和手机，走出去真真正正去享受度假，感受旅行。不知道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六条线路是不是这样的存在啊，但是我必须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做个说明。您发现没，我刚才呢提到线路的时候啊，用的是六条线路，超值精彩，内容丰富，性价比极高。但是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您不会听见他们的闪购价格，我们只是做一个预报。哎，这六条线路呢将会在下周，也就是双十二的当天，以最低的价格和大家来见面。您听好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六条线路呢将会在下周双十二的当天以最低价格和大家见面。嗯，那可别说我没提醒您哈，12月12号双十二，咱们要剁手的话也得剁得实实在在，对不对？到时候一起来听974乐趣特价游就对了。那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您躺在被窝里就可以获取旅行的好去处和好玩法，以及最具性价比的价格。那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就可以直接下单参与乐趣闪购，还能看到更多的旅行产品。让我们一起拥有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吧。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乐趣闪购推荐时间了哈。不过今天呢，我们不会有最终的价格，那么最终的惊爆价格会在下周，也就是12月12号会和大家来见面，让我们来共同期待哈。接下来我们就分门别类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可以提前的思考一下，哎，我究竟对哪一条线路感兴趣呢？今天推介的第一条线路是12月24号出发，北京直飞长滩岛，4晚6天畅游长滩，市场价每人4999元。那么最终的双十二的价格会是多少呢？当天你就知道了。那么相对于早已经被中国游客挤爆的新马泰，长滩岛的中国游客啊真的不算多。未经修饰的自然风光，纯粹未受干扰的民风，一定会让你惊叹。相对于那些让人不堪重负的机票酒店，长滩岛的费用真的不算高。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机票和花销绝对是旅途的惊喜。 长滩岛及世界一流热带海滩，全球十大最美沙滩之一，世界最受欢迎海滩，各种殊荣于一身。长滩岛的规模不算大，但却可以用小而精来形容。长达7公里的白色沙滩位居世界第10，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沙滩。这里的旅游业成熟，各个目的地之间啊，甚至可以步行到达，免去了奔波的辛苦。白沙滩闻名世界，被评为是世界十大沙滩之一，也被誉为亚洲最美沙滩。白沙滩沙平舒缓，沙质细腻，海水清澈透明，这里的落日十分的迷人，海天一线晚霞笼罩着一切，太美了。除了白沙滩呢，还有几处也是非常的迷人。接下来推荐的是普卡沙滩，那儿以闪亮的贝壳闻名，在这里你可以悠闲地在椰树倒影下的沙滩上捡拾一些形状独特的贝壳，将其制成独一无二的项链。还有就是星期五沙滩，这是长滩岛沙质最细最柔软最白最美的沙滩，您可以悠闲地躺在椰林沙滩下，享受每一天的海天一色，碧海蓝天的海景，或者是漫步在美丽宁静的白色沙滩上看夕阳西下，美不胜收。还有一处叫布拉波海滩，是长滩岛最有活力的地方，你可以享受刺激的海上运动，疯狂的夜生活，一流的菲律宾按摩以及便宜的美食应有尽有，只怕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一一体验了。迎着红色的夕阳，悠闲自在地在无边的大海上漂流，随意之间就能嗅到浪漫的气味。如果你的运气足够的好，夕阳西下间你还能捕捉到那传说里的绿光，幸福感在那一刻是扑面而来呀。好了，这是我们为您介绍的第一条线路，12月24号出发，北京直飞长滩岛，46天畅游长滩，市场价每人4999元。那么究竟双十二的价格是多少呢？我们会在当天揭晓了，相信一定会非常的诱人的。第二条预售线路是12月25号出发，北京直飞美国塞班，4晚6天塞班环岛游，市场价每人6499元。说到塞班岛呢，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佳人，它那玻璃般透明晶莹的海水，妩媚动人的密克罗尼西亚女郎与土风舞，浪漫而令人兴奋的沙滩烧烤盛宴，以及无休止的疯狂海上运动，都吸引着大家不远万里来一睹它的风采。喜欢跑男的更是要到这个地方来拍摄一下，奔跑一次了。那为什么会喜欢塞班呢？塞班是美国唯一对中国免签的领地，咱啊说走就走，那叫一方便。很少有旅行目的地可以满足旅游者的所有要求，但是塞班就是其中一个。这里有蔚蓝的海岸线，火红的凤凰花，绵白的长滩，赤足踩在银色的沙滩上，眺望湛蓝的海面，享受温柔的日光浴，任海风轻轻地吹过。这里沙滩细白，柔细如粉尘，光滑的花岗岩使伫立于深蓝的大海之上。这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原汁原味的岛屿，将一切烦恼抛之脑后。塞班岛上的餐厅数目众多，并且涵盖了美、中、法、日、韩、意、墨西哥等各种风味。说到塞班的美食，就不能不提最有特色的地道的查莫洛菜品，其风味独特，色香味俱全，令人是垂涎三尺。那么除此之外，塞班还是血拼者的天堂哈、为什么呢？由于塞班岛啊是自由港，所以在欧美等地价格昂贵的各种名牌商品在这里啊都能够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得到。塞班岛 DFS 环球免税店是塞班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购物中心，占地呢大约有10万平方英尺。哎，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第二条预售线路，12月25号出发，北京直飞美国塞班，4晚6天塞班环岛游，市场价每人6499元。 虽然是预售线路哈，您呢依然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那上面啊有详细的行程介绍。看好了，想好了，咱双十二的时候就抓紧时间下手吧。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在等你。下面介绍的是第三条预售线路，12月26号出发，华东六市加双水乡六日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曾经啊，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说中国人讲究的好生活从江南开始，从晚唐江南到宋代江南，再到明清江南，拥有了一种后来叫做生活方式的生活美学。当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那一点念想，都折叠在古典又新潮的江南两个字里。江南不仅是一个地域，更是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爱江南就是爱生活。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上海，我们逐一呢都会走过。南山竹海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植被覆盖率高达98%以上，有镜湖、古关道、中国第一寿星、吴越第一峰等景点。那么来到竹海，可以暂别城市的喧嚣，亲近大自然，呼吸清新的空气。整个南山竹海景区呈外形，进大门之后呢，往左可以乘小火车穿梭在竹林间，直到寿星广场，也可以往右步行，路比较平坦，而且呢能玩到更多的景点。步行到镜湖长廊，平静的湖面倒映着绿色山林，看起来非常的舒心。有兴致的呢可以乘坐竹筏戏水，每船啊可以坐8个人。沿着竹海小径行走在竹林当中，有小鸟天堂，可以观赏精彩的鸟类表演。附近呢还有竹雕刻精品艺术馆，展示着许多精美的竹雕。那么继续向前来到寿星广场，在这里啊有一座非常醒目的寿星头像出现在眼前，它高达12.8米，由纯铜制成，被称为是中国第一寿星。后面墙壁上写着各种字体的寿，哎，真可谓是寿比南山了。那这里还有万寿堂、拜寿台，你可以在此祈福，还能推一推转运轮，摸一摸炼丹炉，感受时来运转。南山竹海客栈位于南山竹海古街道上，与街道的格调一致，客栈同样是以青砖、白墙、黛瓦为主要建筑元素，是一处典型的徽派古典的酒店。客栈呢，距离竹海景区仅3到5分钟的路程，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帮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延续白日的竹海情缘。整个街区啊，包含游客中心、民俗工艺、地方美食、特色商超、南山竹海客栈等等，余欢迎宾，竹影清风，还未踏入客栈，已然被客栈外一隅的清池所感染，好友超脱凡事的喧嚣，享受隐士静谧的愉悦呀。好了，这是刚刚我们提供给您的第三条预售线路，12月26号出发，华东六市加双水乡六日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那么究竟双十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惊喜爆款价格出现呢？我们在下周的12月12号来共同揭晓吧。好了，那接下来是第四条预售的线路，向您推荐的是12月20号出发的三亚养生十日游，市场价每人4980元。三亚有着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每一位来到三亚的朋友都可以找到喜欢这里的理由。而来三亚旅游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携手心爱的人一起看一场日出和日落。日月交替看似是平凡的自然现象，但最美的还是清晨的日出和黄昏的夕阳。坐在海边 等着太阳从海平面升起的那一刻，人生最浪漫的瞬间总是短暂的。傍晚在海面漫步，看着夕阳西下颜色不一的晚霞，太阳一点一点地从海平面落下，自己印在沙滩上的影子一点一点地拉长，这一刻只剩下了美好。而在清晨看着雾气蒙蒙的海面，沿着海边晨跑或者是散步，更是让身心充满了惬意。三亚拥有众多富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和工艺品，从几元钱的贝壳钥匙链到几十万的海南黄花梨家具，给来游玩的朋友们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也是您赠送亲朋好友的纪念品了。色彩斑斓的虎斑贝、夜光贝、五爪螺等，或保留原貌或进行雕塑镶嵌，制成精美的艺术贝雕，其品种有酒具、台灯、项链、挂瓶、摆设等等，都是很有三亚特色的工艺品。很多游客来到三亚都会买一些海鲜尝尝，或者呢是去酒店啊、海鲜加工店，哎，都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海鲜。海鲜呢，小编在这儿呢也只是分享几种大家常吃的，像辣炒芒果螺、椒盐富贵虾、大龙虾、扇贝、蛏子、蒜蓉带子、生蚝、四角豆等等，还有很多可以尝试的。那在第一市场里啊，就有很多海鲜加工店，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去选择。不过得提醒您哈，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很容易水土不服，或者是暴饮暴食吃坏了肚子。虽然三亚季节不分明，但是您也得注意身体，你说是不是哈？好了，这是刚刚为您介绍的第四条预售线路，12月20号出发的三亚养生十日游，市场价每人4980元，同样惊爆价的会在下周双十二当天呢为大家来共同揭晓。那么当然，如果大家伙儿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各条线路的情况，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详细了解情况了。好了，我是高磊，片花过后继续回来。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那接下来呢，继续为您推荐我们的预售线路，告诉大家今天所介绍的这六条预售线路呢，都会在下周双十二的当天公布最终的惊爆价格，也就是双十二的特价了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哈，提前做好准备嘛。那第五条预售线路呢，是12月25号出发的北京大阪五日往返游，市场价每人5299元。如果您是第一次到大阪，听听我们这些推荐地啊，能不能给您来点建议，您做规划的时候呢就更有条理了。首先呢，可以游览大阪的环球影城，这里有很多游玩的项目，特别适合小朋友过来玩，年轻的朋友呢玩也非常适合哈，特别是喜欢小黄人的必须过来玩了。再就是大阪的大阪城公园，大阪城公园很大，可以上午在大阪城公园游玩，特别是公园里面的天守阁也要参观一下。其次就是新斋桥附近呢，还有很多的美食，这里可以足够您逛一下午了。在这儿品尝美食，同样体会不一样的大阪哈。晚上咱们可以去梅田蓝天大厦，这里呢可以俯瞰大阪的风景，到了晚上观看呢则更加好看一些，所以啊一定不能错过美丽的夜景。最后就是去大阪的海游馆，这里呢是规模比较大的海游馆了，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可以去体会一下。同时大阪是一个很受游客欢迎的地方， 所以您大可以撒开了花的玩。当然了，去到大阪的周边还有一些景点也可以连线游哈，大家可以提前计划一下。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12月25号出发北京大阪5日往返游，市场价每人5299元。同样，那么究竟双十二的价格如何呢？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最后一条预售线路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张家界，明年1月20号出发，超级张家界，全程零购物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那么去到张家界这个天门山啊，可是来这里必须要打卡的地方了。天门山索道是亚洲第一长索道，乘坐索道可以俯瞰整个张家界的城市风貌，同时呢，可以看到雄伟壮丽的99道弯。登临山顶可以体验惊险刺激的鬼谷栈道，挑战雄伟壮观的999道台阶。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自然风光以峰成奇，以谷显幽，以林见秀，期间啊有奇峰3000多座，如人如兽，如气如物，形象逼真，气势壮观，有3000奇峰800秀水之美称。主要景点呢有金边溪、袁家界、杨家界、天子山、十里画廊等等。大峡谷景区零距离的体验号称是世界最长最高的全透明玻璃桥，桥面全部是采用透明玻璃铺设，桥中心呢有全球最高的蹦极台，让你体验到惊险刺激的快感，也让你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是多么的美丽和壮观。那么另外呢，中国最美的小城凤凰古城是一个艳遇之都，是一个不夜之城，特别是夜色之下的凤凰古城惊艳夺目，体会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特色小城，体验湘西特色美食，是拍照发圈的必备打卡之地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都是下周双十二的6条闪购预售线路，大家听好了，今天我们介绍的都是预售线路。那么最终的双十二的爆款价格呢，会在当天哈为大家来共同揭晓。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给您重新梳理一下。第一条，12月24号出发，北京直飞长滩岛，4晚6天畅游长滩，市场价每人4999元。第二条，12月25号出发，北京直飞美国塞班，4晚6天塞班环岛游，市场价每人6499元。第三条，12月26号出发，华东六市加双水乡6日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第四条，12月20号出发，三亚养生10日游，市场价每人4980元。第五条，12月25号出发，北京大阪5日往返游，市场价5299元。那么最后一条预售线路，明年1月20号出发，超级张家界全程零购物游，市场价每人1999元。以上呢，我们都是介绍的是预售线路啊，别忘了下周12月12号，双十二当天。以上6条乐趣闪购线路呢，您将会以想不到的超低价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如果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提前做好功课，我们下周双十二的时候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哈。好了，974乐趣特价由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每周1、3、4、5凌晨1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高磊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7.4 兆赫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还是该在这里等待，等你明白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指尖。 莫失莫忘，一生守护。